大热天的。 嗨，主要是上半年其实开盘挺少的嘛，上半年细则制定完了之后，下半年就扎堆开盘嘛。 嗯嗯，所以说可能八月份算是一个大家如果想买房的朋友们可以好好扎堆看一看了，是吧？啊， 嗯， 那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那目前现在这个八月份这个整个楼市的一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行，然后咱们八月份要开盘的这些项目呢，我这儿列了个表，先跟大家说说。首先就是扎堆南城，大兴一共有四个，然后这四个从西向东都遍布了，比如像那个西红门啊，或者是亦庄啊都有，您根据自己选择。比如像亦庄有两个，经开厅堂，还有那个首创雪域天筑啊，抱歉是三个，还有一个保利和悦华锦。然后东边呢，其实还有东边有一个金地悦风华在西红门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还不确定，但是之前跟开发商聊可能也能开啊，就是义和庄那边的远洋怡景万和，这些是南边要开盘的。西边终于有一个限定房要开盘了，是绿城的西富海棠，这个西边的人应该等了很久了，因为之前像燕燕刚才说的，过去八个月就西边没有一个限定房出来了。 嗯 啊，然后像东边通州就依然还是没有，但是非常非常热的一个非限定房是一个商品房，北京城建的朝清之柱，就在大练坡那块儿。它这个小区很小，我看啊160多套房是非常受关注的，那样一个区域在六号线旁边。还有就是房山非常受关注的，因为便宜嘛，22000的万科气象树要开了。还有就是平谷那边有一个没受7090限制的限定房，叫荷塘瑞住，等于是给改善的呀或者老人区那边就是空气比较好嘛，这样一个别墅的产品也是限价的要开了。另外就是丰台的王佐那块40000多的一个限定房也要开了。 所以就是相当于我们其实可以看的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对， 嗯。然后呢，八月份即将入市的这个楼盘呢，我们也大概再总结一下吧。我看还挺多，什么大兴啊、石景山呀、平谷啊、朝阳啊、丰台呀、房山呀、顺义啊都有。 对，那其实总结下来就是，肯定还是以刚需为主嘛。比如说大兴这边，基本上限定房都是90平的三居为主这样的户型。那么到了北边，因为咱们其实购房的主力人群跟企业扎堆的这个区域分布是一样的。南边其实亦庄是企业扎堆的，北边可能像中关村呀、西二旗那边扎堆，所以南边等于说，哎，客群其实满足的不错。北边呢，很多人会说，那这个码农怎么选呢？码农其实。刚才还跟燕燕聊，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些码农其实他会来南边买房，因为四号线嘛，四号线覆盖的这个区域他也能够到自己上班的地儿。然后呢，南城像物价稍微低一些，生活氛围呢好一些，房价其实稍微低一些，所以说咱们刚需人群整个就是这个月来看是往南看的。那北边呢，就是改善的家庭往北看，比如北边刚才说顺义后沙峪那边呢，众所周知是国际学校扎堆的地方嘛，那边有一个限价房是万科的关城大家，但是它也没有受7090的限制，都是大户型为主。那这个产品呢，很多改善的或者中产以上的这些家庭就会关注。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个高低配吧，比如说咱们现在说这价格基本都是5-6万，那5-6万的价格相对比来说，3-4万的其实没什么，接下来就是2万的了。2万多的，那比如气象树，就是周口店地铁站旁边的，这个可能就是适合更刚需一点的，或者说房山本地的这样的用户。 好的。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因为今天咱们里边也会有到限定房嘛，还是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叫限定房？这个限定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正好我在微信还跟他回了一下。 啊，对 对， 限定房其实，您就这么记，就之前您可能听说过限价房啊、自住型商品房这些就全都没有了，现在都是以限定房为主。限定房呢，第一就是价格，它都是政府指定好的，一般来说有一个最低价，有一个最高价，中间相差不会超过4000块钱。那这就是您买这个房子的一个固定的价格。还有呢，就是大部分的刚需的产品它受了7090限制，您这块地呢90平以下的户型要占整体的70%，可是现在应该市面上也有6块，分别大多数是集中在顺义啊或者孙河这个板块的，他们是不受7090限制的，等于是只受限价的这种大户型的房子。那这房子是什么人都可以买吗？就是还是符合咱们北京限购的就可以买，没有再像其他比如以前可能京市房啊、两线房啊这些价格这些条件就没有了。但是咱们所有人买了之后，房产证到手5年内不能交易，所以挤压了很多投资客群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限定房呢，大家不要说 觉得哎呀我们能不能买或者怎样的，其实跟大家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嗯、其实它是设计的是那种限制的是这个开发商的一些问题， 对、 啊、但是只有一点，就是这个买先进房的朋友可能五年之内是不能上市， 对， 必须得满五年才可以，除了这一条之外其他的和商品房没有什么太多区别， 对， 只要您符合北京的限购政策就行， 对， 对吧、 嗯、 啊，所以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啊、 嗯、 先进房是个好事儿，因为毕竟它限制了一个最高的价格嘛， 对， 所以就算再好的地段，那政府限定的这个价格之后你也只能按照这个价格来卖，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个好事儿。 对，而且咱们北京现在一共66块限价的地、哦、这个就直接影响了二手房的价格，一些大部分二手房的业主，比如说您家旁边有2块限价地，您说您想房子卖6万，我也觉得我有勇气，但是旁边都卖5万多，其实你暂时也就不敢那么抬价。 嗯，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个八月份即将上市的一些区域啊等等哈、嗯、大家如果说对哪些区域比较感兴趣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是因为90月份是装修的旺季嘛、嗯、然后八月底九月初要装修的朋友我看也有不少，希望大家能尽早报名，哪怕比如说您先这个排上队啊，因为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毕竟这个装修旺季之前我们说设计的时候还跟大家说呢，一定要留出一个月的时间、 嗯、 设计其实不是说设计完了以后马上能给您出稿马上就能做的，它需要来回的商量啊改稿啊等等，挺费时间的呢，什么时候才能让您觉得这个方案满意，或者说真正能把我的一些要求我的习惯给我体现出来啊、那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定稿，所以说呢这个设计时间您要打出一个月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看现在已经快八月中旬了吧，那九月份装修的朋友呢你就应该早开始了， 嗯、 而且呢我们还建议您在您找设计师或装修队之前先让我们的专家去给您看一下啊，这样的话把您的这个意见建议告诉您，您再去跟您的什么设计团队说也好，或者说跟您的这个工人说也好，把这意见呢就渗透进去就比较简单了，那你在忙得半半叨叨的时候我们去给您说话了也不管用了呀， 是 吧、 嗯、 所以建议大家尽早的啊这个通过我们的电话方式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公众号呢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然后呢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位置大概想开工的时间啊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要上市的一些房子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了不少，而且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南城还是挺多的，对吧、 嗯、 那也给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南城的这些房子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房子，刚需的是不是也多，价格是在多少什么等等。 南城基本上咱们就在522到525这个区间，然后呢、 嗯、 刚才也说了，就包含我刚才说有可能开盘的，那其实一共就是四个限定房还有一个商品房。 嗯， 纯商品房呢是目前就是大家讨论比较集中的，因为有这样两个盘，就是一街之隔，左边是一个纯商品房，而且是一个准现房，就是你现在已经能看出来基本要交房了，5万5，一街之隔的对面是一个期房，然后是限定房5万2。 嗯， 那他俩区别就很多人在吵，就在争执嘛，我到底买哪个、 嗯、 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如果能买商品房我就不买限定房嘛，毕竟它有一个5年内不能交易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儿跟大家好好拆分一下，就是聊一聊这个事儿、 嗯。 那一街之隔，比如我们拿它举例子，嗯，它左边的那个现房叫金开厅堂，它的优势就是现房，然后这个你即买即住。那么缺点呢，第一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大，然后我们看这块地是2016年拿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当地比如说经济开发区预留的一块地，这样就预留给他。其次呢，说产品我们看了一下，81的2居，91的3居，没有更大的户型了，然后就觉得这个设计其实完全就是给比如刚需或者说总有一些投资需求的人嘛，就给他们买的，买完之后可能用于出租比较划算，因为这个区域有京东总部、小米总部，还有像封创产业园，很多很多的办公人群在这儿，而且它旁边就是地铁站。那它的劣势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东边是四栋那个公租房跟这个小区之间是没有隔挡的。那马路对面的这个先进房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先进房往后再推2年交房，那价格呢每平米便宜3000，同时呢产品来说从89到140的4居都有，就是整个都有，而且 它这个商品房金开厅堂这个小区它的规划是30000平，那它对边的现金房是70000平，等于它自己带了比如商业还有幼儿园这些规划。所以说整体下来，然后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觉得也不是纯商品房就一定比现金房更好，而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商品房在这个区域其实它定55000-56000的价格稍微有点高，所以如果是一个刚需的客户，我们觉得其实可能先进房更合适一些，因为你每平米便宜了4000，那比如你按90平算，其实你等于是拿对面买一个小3居的价格就可以够这边的4居了，那30多万你再租2年等一个更好的房子值得。那如果您暂时不考虑住，而是我是想买这么一个房子，买商品房倒是没错，因为早交房你就能早有收益嘛，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亦庄这块次区南地铁站旁边这两个房子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部分刚需的客户就是说我明显5年内我家有孩子就要上学的。那这个其实您就选和悦华锦最合适，因为它旁边是亦庄的 X95 地块，那个地块现在是人大附的从小学到初中嘛一以贯之的学校。那这个就是一街之隔的，您5年之内有孩子要上学的，选这块地是有保障的。当然不是说100%一定能上，因为这个区域的小区还挺多的，比如金茂府、金茂月，然后这块地北边还有一个现金房，以及还有南海家园、陆海园，这些都是回迁房小区。但就是说毕竟离学校比较近，而且呢很多人会说这个区域最大的劣势是没有地铁。这个没有地铁也要再说一下南城的一个规划。比如说南城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东南片区亦庄地铁线是唯一的一条地铁。那紧接着呢在东南片区还有一个17号线。17号线是和亦庄线接驳的。然后等于说从亦庄站开始再往城里坐6站您就可以到东二环了。那具体到比如亦庄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区的旁边还有一个亦庄区域内的一个有轨电车，这些都可以解决出行问题。 所以就是基本上可能以后的交通出行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对吧？ 对， 以后我觉得有些地方只要人多了起来，相对来说它周边的一些各方面的配套吧，生活配套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交通轨道上面的，应该都会有一很好的发展。 对，所以就是看您的第一个需求，比如刚才说了5年内孩子要上学，那就选这个。如果说我没有这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地铁边现在有地铁呢更合适一些。 然后我看像这个17号线啊什么 S6号线啊 T1号线这都在哪儿啊？ 这 有点晕啊。 对，这个跟您说一下，就是17号线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咱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亦庄线，对吧？亦庄线有一个次渠南站，次渠南旁边就是刚才说的那两个一个是金开厅堂，一个是首创喜瑞天筑，他们就在地铁边上。然后呢次渠南再往东一站就是亦庄线，这个亦庄站，亦庄站未来2020年是跟17号线接驳。17号线是什么样一条地铁线呢？从北边未来科学城一直往南扎，然后这一路可能穿过比如咱们脚底下建国门这块，还有像广渠门，然后紧接着往东南甩到那个通州，就是亦庄再往东一点那个区域马驹桥那一片，这样一个等于有点像大 C 型的这么一条线，这个是17号线。然后呢 S6 号线是什么？ S6 号线您就记着是接驳老机场和新机场，就这么一条线把老机场和新机场的人串起来。然后还有一个 T1 就是刚才说的亦庄区域内的一个有轨电车，它就在区域内行驶。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外部交通内部交通 对 是比较齐全的。 对，就是我们放眼5年之后看这个区域出行应该还是可以的。 哎，没错啊。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像南城呢，为什么说之前可能发展比较慢啊，但是现在这几年是大力的发展南城，所以说它的这种轨道交通配套也好，大家就不用再去考虑了哈。 对， 肯定应该没有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这边段强问了一个问题，石景山的西府海棠，你发了一个名字过来，我不知道您是要问什么？您是要问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发展怎么样呢？还是说想问一下这个盘怎么样呢？这个没有问题，只发了一个名字。 对，我就是借着他这说一下，反正绿城西府海棠就是这个月要开的嘛。然后呢，很多人会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石景山一共有3个仙景房：绿城的西府海棠、万科的翡翠山小，还有远洋的五里春秋，他们仨离得特别近， 都在五里坨那块儿。然后我自己开车转了一圈，就是这三个里边，我认为位置最好的就是这个西湖海棠，因为另外那两个靠山更近一点。那他们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交通有点不太好，虽然说是在石景山，但是它有点像海淀那个泰州坞，就是您出来只有一条路，而且如果您是早晨要向东上班，您还必须向西先走一会儿，再掉个头才能往东去。所以说整个这三个房子，如果咱们是刚需上班族买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这三个里边您要选西湖海棠比较好，但是呢这三个交通其实都不太方便，您不如稍微往南一点去购那个珠海环宇天下，因为毕竟它脚底下有地铁。那如果您是改善型的客户，就或者说我可能是不是卡点上班的，那么这三个里边选绿城就没错了。 好的。石景山那片啊，因为毕竟房子我觉得还不是说特别多， 对 啊，就那一片哈，所以相对来说，如果考虑西边的朋友，可以上那边去看一下。 对， 大家呢还是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刚才呢，因为我说完这个装修陪同计划之后，也是有朋友来报名哈，大家记好了，如果您在公众号上报名的话，一定要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包括您想什么样的时候动工啊，一定发送过来啊，这样我们才能安排我们的专家先给您打个电话沟通一下，之后呢有什么苗的问题，到时候再随时再去解决。 是， 另外，如果您直接打电话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啊8501371085013710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记好在上班时间啊，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晚上我们重播的时候，您那会儿打电话肯定是没有人在的。反正您记啊，就只要是没有人接的话啊，那您就直接在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是很快就能看得到的。好，我们今天呢既然来说一说这个八月份要新开的这个盘哈，而且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八月份要开的南边的一些盘，是不是？ 对，然后八月份就是刚才咱们一直扎堆说的是亦庄，比如说也有一些朋友他想购的是四号线，比如刚才说了有些北边上班的人嘛，那四号线呢说两个，一个是不临铁的，就是在高米店儿这一站再往东2公里叫金地悦风华。这个楼盘的好处就是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有这么几个，一个是89平给你做了两个卫生间，这个我非常好奇，然后去他的样板间去看了一下，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现在因为买房成本很高嘛，您在规定的面积之内，然后功能越多，其实您这个房子增值肯定是越多的，所以说这两个卫生间设计的很好，但是相应的毕竟面积就那么多，所以它还是牺牲掉您一部分的储物的空间的。那这是第一，就是这个户型目前是北京绝无仅有的吧，这应该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呢，说金地这个悦风华，就是一些大的开发商他都有自己的产品线，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出差到南通看见万科这个盘怎么跟我们家北京这个小区一样呢，其实一样就对了，肯定他们两个是一个产品线的。那么具体到金地，它最低的一个产品线叫未来系，像咱们顺义地铁线旁边有一个叫金地未来，就是这个产品线，它主要是针对商办的或者是小户型年轻人的公寓这样的。再往上高一级呢，就是格林系，比如说也是东五环有一个金地格林，这个呢是面向咱们刚需的或者说中产的。这个悦风华是风华系，是在格林再往上一点的，等于说中产家庭住起来比较舒适的，这个主要是体现在比如园林呀、配套啊这些上边的，所以这个产品设计的没问题，一定是一个小而美的产品。那优势像刚才说了，产品是第一，品牌是第二，然后还有就是它周边的配套，医院配套比较好，因为咱们南城除了刚才说的亦庄那边 X95 地块，那个是教育配套的升级，其实在高米店这个片区，像那个儿童医院南院区的修建，这个是医院的升级嘛，那它离这些医院会比较近，基本都是在4公里之内，那这是优势。劣势呢，第一就是不临铁，它离四号线有2公里，您得向西再骑个自行车。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居住氛围目前稍微差一些，它在星光产业园里边，那像比如咱们耳熟能详的像非常6+1，很多这些都是在这儿录制的。 哦，是啊， 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项目，很多人关注它，其实一是看重产品，二是看重医院的配套。那再往这不是高米店地铁站吗，如果再往南大概4-5站到了义和庄地铁站，这个是挨着地铁站的，是一个叫远洋怡景万和，产品差不多，只不过它给您做的是89平的31厅1卫， 不是金地那两个卫生间。那好处呢就是临铁，那不好的地方可能它绝对位置来说它比金地要远嘛，它基本上是在五环外靠近六环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旁边是念坛公园，等于配套也还不错，是一个挨着地铁挨着公园，但是绝对地理位置稍微更靠南一点，这样一个楼盘就看您怎么选。 所以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大兴区域，是不是？ 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所有应该都是南城的。 好的，我们这边也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啊，这个娜娜了解一下大练坡的房源信息。 大练坡就是 东边了。 对，就是刚才说那个朝清支柱嘛，那个朝清支柱是城建开发的，一共是160套，然后现在均价因为一直没报嘛，但我们预计纯商品房又不受限价，怎么着也得7万了吧，小7万。那这样一个价格它就没有给您做小户型，就俩户型，一个110的，一个130的，肯定也是就肯定是当天我就看 三居以上了。 对，开完就没了这么一个盘。然后目前呢它也是很低调，就也没对外释放什么信息，估计自己就在续课了。然后如果您要去了解呢，我建议也别打电话了，你就直接坐地铁去一趟，看一下他续课情况，如果行的话排个号。 没错啊，像这种地方呢一般都是很快 对就没了。 对，因为地理位置确实太好了。 太少了。 太少了，对对对啊。好，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如果说您有装修陪同的一些这种计划的话啊，不妨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哈，确确实实这个没有什么北边的盘啊，只有一个西边的是吧？ 对，其实北边的呢，因为七月份北边有楼盘开盘了，也是限定房，是未来科威城旁边的华润的一个楼盘。其实我们之前还说，咱们北京的购房者对于规划两个字是就是完全理解的。那比如说一个规划出来，购房者还会细分这是区级的、市级的还是国家级的。那未来科威城是国家级的，所以关注点很多。但实际开完盘看呢，国家级的规划其实比不上旁边就是眼巴前就是地铁的这样的盘。比如说这个华润的这个楼盘，未来科威城旁边好的规划，缺点呢就是目前旁边没有地铁，并且目前配套稍微差一些，还是那种老小区的配套。另外一个楼盘也是限定房。 那个我们待会儿来说吧。 好， 时间到了。对，好吧，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来说。大家记好了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

装修陪同计划，尤其是八月底九月初要装修的朋友，现在一定要抓紧报名了，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所以说呢，大家尽量的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报名。如果没有人接听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留言的时候，您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的这个房子的大概位置，包括您想什么时候装修啊，大概都写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好安排专家去给您先打个电话啊，了解一下等等啊。好，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1.5 万套的二手房交易量呢，一直被业内看作是楼市回暖与否的一个分水岭。自5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重新登上 1.8 万套之后，二手房回暖的趋势也是持续回落，交易量呢重回下滑的通道。6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呢是15827套，尚在1万5的这种分水岭之上哈。到了7月份成交量呢还是进一步的下滑。 是的，成交量其实经历了过去从二到五月份的连续攀升之后呢，到六月份开始有了回落，但是回落咱们有一个同比和环比。比如说像六月份刚才说了15827套的一个成交量，这个网签呢比五月份是下降了12.5%，但是同比去年增长了77.5%。其实这个从数据看跟限购的逐年的这个放开是有关系的。那么六月份成交量下降，让市场看到了触顶企稳的一个苗头。目前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交易规模回到 1.5 万套上下的水平，市场呢意味着趋于平稳，而房价在交易量稳定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上行的动力。这个其实跟刚才咱们节目里聊的现金房很多价格它锁死了嘛，所以下半年二手房市场基本也是一个平稳期，它对照着新房的价格它也不会涨太多，所以呢形成了市场力量和政策力量的一个平衡。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毕业季来临啊，这个住宅租赁市场迎来了一个旺季，那需求集中爆发之下呢，北京的租房租赁市场量呢也是这个量增价涨，市场来到了年内的第二个高点。那在价格方面，7月份北京的这种住房的租赁月租金啊，一共是大概是均价每套4902块钱，环比6月份呢上涨了 2.9%， 涨幅较6月份收窄了 1.3%。那其中普租的租金均价环比上涨 6.2%， 那公寓运营的一些租金呢均价环比上涨 1.4%。 那这个数据呢还有一个细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刚才的7月份的数据里边，这个一居室的月租金其实还下降了 0.6%， 均价大概是4488，但是两居室和三居室其实都上涨了，两居室的均价到了5550，三居室呢均价差不多是7704这个水平。然后呢再看刚才说的标题第二点，就是90后，其实现在也是职场主力军，那就也是租房的主力军嘛。那90后群体在租赁市场呈现一个多元化的特征，一呢是他们的思维活跃，追求个性，对服务品质要求高，对服务内容要求广，所以房价租房的价格稍微上涨一点他们也能接受。二是流动性比较大，当前一二线城市之间的差距呢在缩小，很多90后他会选择在北上广深租房，但是如果是买房或者创业，那更愿意回到老家或者是二三线城市。所以说未来一线城市的租赁会继续的活跃，那二线城市的买卖可能也会被带动起来。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上半年的居民消费榜出炉了，说哪个地方的人最能花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啊，说上海的上半年居民人均可以支配收入32612元，那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21321元，都是全国最高的，那成为最能挣钱也最能花钱的城市。 对，就是所谓的能花能挣嘛。 对对对。 那听完这个新闻呢，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可支配收入。我查了一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呢就是指居民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也就是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它包括了现金收入，也包括食物的收入。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咱北京能到多少。其实咱北京就排名第二，是31079元。北京上海这两个是上半年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收入超过30000元大关的两个城市。从全国范围来看呢，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06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7%。 以上计算，其实工资性收入是主要来源，大企业平均工资增长更多。那北京、上海作为全国大企业集中的城市，这种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像企业呢是重要的原因。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条信息。上月全国城市利率呢仍然是以上升为主哈。昨天发布的一个数据监测说，七月份的全国首套房贷的平均利率是5.67%，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57倍，环比升了0.53%，同比上升13.63%。二套房的贷款的平均利率是6.03%，较上月上涨0.03个百分点，整体涨幅低于六月份。 是。那为此呢，我们也排了这样一个顺序，就是2018年7月份咱们来排一下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最低的城市。这里边上海 5.16% 是最低的，其次是厦门、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大连、北京排第七，然后是太原、长春、广州。等于咱们北京虽然很多购房者说我的买入门槛挺高的，其实您在全国已经是排名第七的，这个比较低的、比较实惠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居民了。那预计下半年资格审核及贷款审批情况呢也依然不会放松，为的是确保额度更多的分配给刚需的群体。所以不禁要感叹，第一呢，刚需肯定是被照顾了，因为这个限价房很多嘛，价格都被限了，但是呢购房成本其实也还是不低的。所幸呢，咱们刚才节目里也提到了，由于限定房的入市，其实整个的房子的价格它是平稳的，所以我们还是有时间让自己看准房、算好账，然后一咬牙一跺脚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 嗯，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益金管理中心获悉呢，为了打击骗提套取住房公益金的行为，保证住房公益金的制度稳健运行，那经过天津市住房公益金管理委员会的一个审议通过，市政府的一个批准，天津市呢对于住房公益金提取规定进行了一个调整，新规呢自2018年的9月1号起实施。 对，那这个规定具体有哪些内容呢？其实有这么四点。一是规定职工办理异地转入业务应该在天津开立这个公积金账户半年以上，并且呢逐月缴存满半年，等于您断了是不行的。二是规定职工及配偶在天津市已有住房，通过一次性付款方式新购私产住房的，提取公积金也是要持有房屋产权半年以上。第三呢，就是天津市领取失业保险金，与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满两年，非本市户口职工离开本市并且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这三项提取规定进行统一的调整，规定了职工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提取公积金时，账户应该封存满半年。那第四呢，就是职工及其配偶同时有未结算的住房公积金和商业银行住房贷款的，提前偿还的时候，您组合贷公积金那部分是允许提取公积金的，但是商贷那部分是不行的。 嗯， 而且呢，对于违规操作的也进一步加大了执法力度。比如说，首先如果发现有这种骗取的情况，那您应该按照指定的期限去退回，如果不退回的，那么首先要上报征信，情节严重的呢要向公安机关去移交问题线索，如果再严重的，那其实要向您所在单位进行通报。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问哈。那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些朋友的问题。 嗯， 你比如说这个娜娜问说，万和斐丽还有小户型吗？ 嗯，万和斐丽如果您问的是60平的就应该没了，但是80平的是还有的，今儿我刚问完。 嗯，另外有段强的朋友说，请问东四环的一辆马项目最近开盘吗？ 我那个是个大豪宅，它的对标的产品应该是像三元桥的肖巴这些产品，嗯，还没有听说开盘的信息呢。 嗯，所以就是可能还得再等等。 对，还得再等等。 对，等等再等等啊、 嗯。 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刚才这个我们上面都没说完的事儿哈、 啊。对，上面呢留了一个伏笔。 嗯， 就是北边，像刚才说北边朋友说八月份为什么没有开盘呢？因为七月份开了两个，而且争议性很大。那刚才上半段是说了未来科学城旁边的那个开的，其实没有预想的好。那另外一个是开的超预期的，就是昌平沙河地铁站旁边的中海丽春湖墅，那个就可以看出咱们刚需的用户，一个是国家级的规划，一个是眼前可以看到的地铁旁边，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后者、 嗯、 因为就是所见即所得嘛。 嗯，没错。好的，那我们下面不妨再看一下这个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哈。 嗯，可以。 我们这边有朋友说到这个批贷，因为刚才咱这个在快讯里边其实也说到一个批贷的一个事儿、 嗯、 说想问一下，这个批了房贷但是还没下房本之前可以申请这个信用贷吗？ 嗯，是这样，就是咱们一般来说走贷款查征信会有两次，一次是按揭批贷的时候，那会查询一次征信，还有就是放款之前再查一次征信。所以呢，是建议您，大部分银行就是如果发现，比如我要放款之前您征信有问题，他一般不会说给您拒贷，但是会要求您把信用贷或者是抵押结清。那这种情况下，您最好是等到按揭放款后，或者现在很多公司它可以给您办，就是按揭和信用贷同时发。 所以就是可能是不是但是得在这个之前申请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已经都申请下来了，因为有些之前还有朋友问说我在已经申请商业贷款了，然后呢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比如说公积金我不是上线了，我又想用了，是不是我可以再转成公积金，但这种可能不行吧。 对，就是您申请了是不行的，包括刚才说这个信用贷你也最好是等放款之后再去做。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商贷啊，哪个银行哪种方式划算，包括像什么这个没有公积金的一些问题，22岁啊什么，当22还能买房不能吧？ 对，22岁如果 能买房， 对，如果您就是北京地区的22岁，您要贷款必须加共同的借贷人才可以。那如果就是您问的是北京的问题，其实建行、工行、招商银行他们仨差不多。然后第二呢，就是加共同借贷人。第三呢，您首套的基准上浮是10%嘛，因为加了共同借贷人了。然后还有就是您还的话，因为一般很年轻的购房者都会多问一个问题，我就解答一下，得额本息和等额本金。反正我是觉得，如果您5年内没有这个提前还款的打算，虽然很多人会跟您说得额本金更划算，因为您还的利息少。那如果5年之内不打算提前还款，还是选等额本息好一些。 好的。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关于这，无论是您想怎么用等额本息啊、等额本金啊，就是有些朋友说我要提前还，我可能觉得本金更好。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怎么去计算吧。 对，但是您要是算利息的话，其实就是乘以5或者乘以6，因为我们那会儿做过一个那个公式，其实超过这个年再还就没什么意义了，再算上通货膨胀之类的。 没错啊。好，我这边还有朋友问到说，公积金贷款是不是只看当月的这个缴存额度，然后根据当月的看能贷多少？公积金说他爱人单位上的不是很多，有代缴公积金的公司吗？说我们给点这个服务费也可以啊。 那是这样，首先咱们分为国管和市管，基本上咱们大多数人都是市管公积金。市管公积金呢，要求第一是连续缴存满12个月，第二呢个人缴存满870，如果是咱们夫妻双方呢，是一共是1038，这样呢就这两个都是不算公司的，就是咱们自己的部分，这样才能够贷满120万。此外呢，市管公积金它是不看余额的，也就是说您缴满12个月就可以。那剩下就是您刚才说问题，第一，公积金贷款市管是不看征信的，代缴公司有很多，您是可以代缴，但是首先呢还是尽量咱们自己公司去缴，如果不行的话代缴公司一般也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要缴的话，您让他把税也给您上，这样因为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嘛，就是多上一条。 对对对。好，有朋友想知道说首付交了，如果贷款没批的话怎么处理？ 那这个要看您合同是怎么签的。您签的时候，第一就是期限拉长一点，这样呢就是万一您被这家银行拒贷了，您还有时间去换下一家。第二就是看您跟中介的关系，如果很铁的话，其实可以加一条，就是被拒贷责任不在您，那可能相应的罚则少一些。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尽量都写在合同里面啊，就是拒贷这个事儿可能我也不知道，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大家有一个商量的一个合同，一个条款， 是 啊，这样才是比较好一些哈。好，还有朋友问说二手房屋评估值到底是怎么算的？ 这个评估值就是这样，一方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最近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这个小区的成交价来计算出来的。那一般来说这个评估值都会比市值，大概是市值的比如 0.85 或者 0.9， 因为还有其他因素决定。那其他因素就很多了，比如说周边小区的价格，你这个房子的朝向，这个房子的楼层等等。那还有一些人他会问，就是有一些老破大的那种户型啊，它其实评估值跟市值差不多，甚至比市值还高了，很多人就觉得是捡到宝了，其实也不是。第一就是这房子您买了也比较难出手，老破大嘛。第二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换手率比较低，所以参考值更多的是这个小区小一点户型的均价，那它自然它的整个的价格就会上去了。 嗯，没错。好的，大家呢，这个有什么样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位朋友说，这个首付不够的话有其他很好的办法解决吗？ 嗯，首付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对对，就 您借一点吧。 对，朋友亲朋好友拆借。 亲朋好友借一点。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嗯， 对。 另外两个像比如说不上征信的一些信用贷之类的。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不介意哈。 对，不介意。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上次我们还说这个事儿呢，就说这种信用贷的问题，因为毕竟啊，就是您也得还呐， 是 对吧？你想这个首付我就用信用贷了，然后呢后面贷款还用，那您一个月得还多少钱？您能还得上吗？是这个问题啊。 对， 所以我们不建议用什么信用贷的方式，也就是亲朋好友的借一借是吧？或者您再攒攒。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2018年的7月份划走了第一笔放贷，公积金贷款100万，22年，公积金贷款的利率呢是3.25%，那什么时候提前还款最合适？是不是在第二年到第三年的时候呢？ 对，如果您要提前还款的话，就是在5年内，那第二年、第三年是最合适的。但是您为什么要提前还款呢？ 这又不是商贷是吧？公积金多好啊！ 对，就是如果您有这个钱，建议您去买一个保本的理财。 嗯，对。所以，但是我觉得用公积金真的就是慢慢还还挺好的， 对， 利息很低啊。 嗯。 下面再看下面一个，这个买期房办理组合贷款，之前没有房贷，对个人在当前工作单位在职时间有什么要求吗？ 嗯，没有特别要求，就是公积金您别断了就好了。另外就是您要是买期房还是能做组合贷的话，其实您是哪儿的房子可以再回复一下，然后可以点名表扬一下这个开发商，现在还是挺少见的。 嗯，没错。如果说首套买新房，期房正常交定金，首付之后什么时间去办贷款？封顶之后吗？或者说什么时间开始还贷款？办完贷款之后还是交房之后？嗯，还是说在拿到房本之后呢？ 嗯，对，这个其实一看就是您还没买房呢。其实买了房的人，他这些就是第一他也不关心，第二呢，到时候自然就会有人通知您了。就首先交定金之后就开始给您办贷款了，基本都是找代办嘛。然后呢，再有就是这个应该只有北京吧，就是封顶之后咱们开始还贷款，其他的城市比如天津他就没有这个要求。还有就是房子拿本跟您贷款这两个没什么关系，主要是需要开发商盖完这个楼盘之后他去银行办理解押的手续，然后才能给您出房本。 嗯，好的，看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来问哈。一般我们这边有叫一点好奇的来问说，麻烦介绍一下石景山的这个现金房均价和户型。刚才其实我们说了一个， 嗯，说了， 也就那一个是吧？ 对，就他可能是想问这仨，其实这仨呢都差不多，就是产品比较同质化。首先均价都是52000左右，那这三个我稍微多说一点，绿城的西府海棠，它是咱们从西往东它是并列的，西府海棠在最西边，等于说它交通稍微好一点，它再往西就是一条大路，然后它的东边呢是一个学校，我记得是师大附吧，好像是师范大学一个附中，附中和附小，等于说教育配套是有的。然后再往东呢是万科配的一个商业，然后这个商业再往东就是万科自己的那个现金房，也是52000，然后万科旁边是远洋，这三个并列的。那他们三个都是90平的三居，然后基本都是不超过8层的板楼一梯两户，因为五里坨那个地方您自己开车去一趟，它其实有很多的部队大院，所以它本身应该对限高是有要求的。 所以像这个户型呢，我觉得您该到那边自己亲自看一下吧。 对，反正绿城就不错，就如果我跟好多朋友建议您别光看新房，这不都是大品牌开发商吗？ 嗯， 您逛逛这些新房底下的已经交房的二手房，看看这些小区是什么样的。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说，银行的这个就是消费贷啊，或者是大额信用卡透支做首付，这个咱不说了，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对对， 你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了，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嗯， 下面有朋友问到说，现在出现什么叫过桥贷，这个是什么东西 啊？过桥贷基本都是中介公司给您提供的，大概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您的贷款的批贷函下来了，但是呢您急着用钱，这个时候中介公司借给您。第二呢就是您想卖房，但是您房子还带着贷款呢，这个时候找中介做过桥。第三就是 比如您想买一个500万的房子，然后如果全款的话它可以九折，这种时候您钱不够，中介公司借给您。那风险问题呢，其实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举两个例子，第一是中介拖沓，他流程没搞明白，这个时间拖长了，利息您损失了。第二就是比如银行拒贷了，再找别的银行，这也是损失。除了时间上之外没什么大的风险，您担心您的利息，那中介担心他的本金吗？ 所以就是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贷款啊，大家其实不要特别相信，是吧，就是你还是能够正正经经的这个做什么就做什么， 亲朋好友拆借是第一位的， 没错没错啊。有朋友问到张淑玲说商贷30年什么时间还款最好， 刚才一样，就是您要超过比如说别说5年了，比如超过10年了，其实您就不用提前还款了，就慢慢还吧，因为您这10年的通货膨胀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早就出来了。 没错。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呢问到说，现在呢比如说像有这种这种现金房，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商品房，然后呢都在同一个区域，价格也差不太多，说到底是买哪种会比较的好一点。我觉得还商品房好一点吧。 对，商品房 价格如果差不太多的 话。对对，但是就是刚才举那个例子嘛，比如四区南那个，我自己就觉得现金房好一些，因为商品房它就是这个您最好把具体的楼盘名发出来，我给您分析一下。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因为这个时间差不太多了哈，所以就不再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了。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继续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了以后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您回答一下啊。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 85013710,85013710。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 现在社会上啊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哈，80年代吃饱，90年代吃好，进入新世纪啊要吃出健康和长寿。健康呢对于大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更加的健康呢？锻炼当然是一方面啊，但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从食物上摄取能量，从一日三餐吃出健康。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呢，所富含的营养非常丰富，除了16种的氨基酸之外，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关键是我们全家老少都能吃。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啊，您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鲜芋仙海参的福天进补活动，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到岸价直供，每盒呢不需要1999，只要单盒裸价699块钱，而且啊是订购3盒就会多送您一盒，划到每盒只要524块钱，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免费的赠送。 今天您打进40071061108，需要海参在此时加强营养的，需要海参来礼尚往来的，都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档活动，因为毕竟啊，今天的优惠花到15块钱都不到呢。我们的热线是40071061108。看到线上有一位手机尾号3651的孙女士啊，就说了，说老公开快车的，每天都很辛苦，所以呢，想订几盒海参给他吃。还有72岁的王叔叔是给自己买的，说10几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自己退休工资花得起，好身体却是千金难求的。 对的啊，人呐就是要越活越明白。我之前呢看到过一段话，说一个人呢怎么样才能算是见过世面呢？我觉得啊和钱多钱少关系不大啊，会讲究，能将就，住得了5星级酒店，也能睡得了帐篷，能踩着高跟鞋穿行于都市的繁华当中，也能够背着几公斤的相机漫步全世界，吃得了青菜萝卜，也可以吃山珍海味。而今天呢花上2097块钱就能够让您吃上1年的海参佳肴，每一头划算下来还不到15块钱，朋友们请记好40071061 1-408-400-7106-108。 我相信用十几块钱让我们补充一下海参的营养，丰富家里的餐桌，送人送出新心意，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叫超值了。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福田进补鲜芋仙的地中海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到岸直供价格699元一盒，订购三盒就多送您一盒，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给您。具体详情请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咨询客服。我们明天再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